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妮娜兰登为我们创作的，是由雪燕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森林鱼，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我的狗狗是大佬。有个小男孩，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穿牛仔裤，穿普通毛衣，还有一头乱哄哄的红头发。他还有一条狗狗，这也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狗狗，既不出众也不特别。小男孩一直觉得他的狗很无聊，他的意思是，虽然这条狗会跳起来接住你扔过去的东西，会打滚，会握手，可大多数时间他除了吃东西就是睡觉。这条狗长着黄色的皮毛，长长的耳朵，长长的鼻子。小男孩曾经以为邻居家养的狗才是全世界最棒的，他们的狗狗会唱歌，能调电视频道，还能在宠物训练营里夺得奖牌。可是最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夜晚，在小男孩跟踪了他的狗之后，他就再也不觉得邻居的狗了不起了。其实每天晚上小男孩做的事情都差不多，他把他的狗放出门去，看着他摇着尾巴跑进黑暗当中。第二天早晨，当他起床打开门，再把狗放进来，看着狗一头扎向他吃饭的食盆。不过有一天早上，他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那一天小男孩起床的时间比平常早，他开门的时间也比平常早了一点儿。他正好看见他的狗穿着一身晚礼服从一辆豪华轿车上跳下来。小男孩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当他想再看一眼的时候，他的狗已经消失在后院了。小男孩打开厨房门，吹了声口哨，他的狗冲进屋子，就像平常一模一样，没有穿晚礼服，还是四脚着地，而且看起来真的饿坏了。他冲向他的食盆，开始啊呜啊呜地吃起狗粮来。 我刚才看到的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吧？他真的两条腿走路，穿着晚礼服，还从豪华轿车上下来吗？ 小男孩真不敢相信刚才看到的一切，于是他决定这天晚上，当他再把狗放出去的时候，他要悄悄地跟踪他的狗。晚上，为了不引起注意，小男孩穿上了深色外套，还提前把自行车放在大门边。当他把狗狗放出门，狗狗跑进黑暗之后，小男孩也赶紧溜了出去。他手里还提着一袋垃圾，所以狗狗根本就没有怀疑。狗狗跑进黑咕隆咚的院子，直接钻进了自己的狗屋。小男孩悄悄地走向狗屋，他看见里面亮着灯。他慢慢从后院溜过去，偷偷地在狗屋的门口往里面瞧。 哦天哪，这不是我帮他搭的狗屋吧？ 小男孩看到小小的狗屋门里面是大大的宽敞的房间，里面有客厅、浴室，还有超大的衣柜，塞满了漂亮的西装。他的狗狗穿着晚礼服，正笨手笨脚地对着镜子给自己打蝴蝶领结。等他收拾完了，他就潇洒地两条腿走出狗屋，穿过后院，走上街头。 小男孩一把抓过自行车跟了上去。在穿过两个街区以后，他看到一辆豪华轿车停在路边，他的狗一上去车就开了。啊，为了追上这辆豪华轿车，男孩飞快踩动踏板，他在后面追呀追呀追。豪华车穿过小镇，一开始男孩还担心会跟不上他，不过幸运的是，豪华轿车遇到了几个红灯，速度慢了下来。不一会儿，男孩跟着豪华轿车来到了小镇的某条街上，他确信自己以前从来没来过这儿。这周围所有的房子都是空荡荡的，四周静悄悄的。豪华轿车停在一个大门前面，小男孩赶紧躲了起来。他看到他的狗下了车，消失在一栋房子里面。随后，豪华轿车也开走了。那栋房子的外面空荡荡的，只有两个黄色的闪闪发光的消火栓，分别安装在入口的两边。男孩走过去打开门，看见大厅的尽头有个霓虹灯牌子，上面写着狗屋。看那颜色和霓虹灯，感觉里面像是一个俱乐部，就像人们常去的那种。男孩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决定凑近了看一看。他刚一打开门，突然里面出现了两条长得很凶狠的斗牛犬。他们穿着皮夹克，戴着制服帽子，而且他们露出尖牙，凶狠地对男孩吼道： 你不能来这儿。 男孩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说：可是我看见我的狗，我是说我觉得我的狗在这儿。 就在这个时候，男孩的狗从里面走出来，他拍了拍两只很凶狠的斗牛犬的肩膀，说： 好了，伙计们，他是和我一起来的。 斗牛犬马上变了表情，他们恭恭敬敬地回答说： 哦，当然，头，您说什么都对，头。 天哪！男孩等了一分钟，这一分钟简直就像一辈子那么长。终于，他等到他的狗又一次开口说话了。 哦，我知道，你迟早会发现这里。好吧，现在你知道了，这里是我的地盘。 男孩跟着狗走进了房子里面，他看了看四周，这里真的像个俱乐部，有酒吧，有沙发，有餐厅。 这是什么地方？ 男孩的狗说： 这儿，这是我们狗狗累了一天之后放松的地方。你看，在这儿我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聊聊我们跟邮递员偶尔打架的事儿，或者跟邻居家的贵宾犬产生的小问题。 男孩看到好多只穿着衣服的狗坐在沙发上，或者正在吧台那儿喝酒。 看到这些沙发了吗？在这儿我们都能坐到沙发上，不用横躺着打滚或者装死就能被好好招待。如果我们想咬人的鞋子追尾巴，也没人会说停下，不准那样做。在这儿我们没有主人，脖子上没有项圈，更不用去叼报纸。这是我们狗狗可以做自己的地方。 男孩的狗带着他坐在舞台前面的沙发上，听一只漂亮的狗唱歌，另外一只狗弹钢琴伴奏。等他们坐了一会儿，一只可卡犬走了过来。 问他想不想来一碗水或者吃点饼干。渐渐的，各种狗都来了，他们有的跳舞，有的聊天，全都好奇地看着男孩。不过当他们看见他身边的那条狗的时候，他们就都变得很有礼貌，冲他微笑，跟他握手。就在这个时候，男孩的狗朝一只拿着相机的阿富汗犬挥了挥爪子，于是他来到了男孩的桌子前面，帮他和他的狗拍了张合影。男孩觉得他和他的狗待在一起，好像变成了电影明星一样受欢迎。正准备真正的放松享受快乐的时候，男孩突然看了看自己的表。 哦天哪，太晚了，我想我得回家了，不然爸爸妈妈发现我会有麻烦的。 他的狗点点头，男孩猜狗是想对他说点什么。可是这个时候，一只长得非常美丽的灵缇犬握住了男孩的狗的爪子，想拖他去跳舞。就在男孩要离开的时候，男孩的狗把他俩刚才拍的照片朝他扔过来，并且朝他鞠了个躬，就去跳舞了。男孩骑着自行车在小镇的路上，平常这么晚的时间他早就该上床睡觉了。不过这会儿男孩心里想着， 哦，这么晚回家可能真的要给自己惹麻烦了。不过有了这么惊人的发现，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觉得我哪个角度比较好看？ 我觉得你翻白眼打呼的那张最好看。 哦，真的吗？来来来， 我想贴在你的这个名字前面。 咦，我现在就把它发在小群姐姐的微信公众号里。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看，马上就有这么多的评论了。 哦， 有人说唐耳朵真难看。 嗯，他们认识我。 还有人说，天哪，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奇怪的兔子。 嗯 啊，对不起他耳朵。我不是故意想让他们说你的坏话。 哎，再看下一行，再看下一行。 嗯， 看小群姐姐比唐耳朵还难看。 下面还有人说小群姐姐比我想象的难看多了。 还有一行，你看，你看，唐耳朵在扮演小群姐姐。 下面还有一行，小群姐姐怎么养了一只这样的兔子？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真是的。我把咱们俩的搞笑的照片发在小群姐姐的公众号上，本来的意思是希望让大家分享我们的快乐。 对呀，怎么大家现在变成嘲笑我们了？ 为什么有人会说我们的坏话呢？ 那这样，我们换一张照片怎么样？ 换一张美美的照片。 哎，把你的美美的照片 贴在上面。 对， 再把你的美美的照片也贴在上面。好了，大耳朵，有人回复了。这些照片一点也不好玩。还有人说我还想看翻白眼的照片。 他们两个一样难看。 那 小群姐姐好像兔子。我今天没心情吃饭了。 我今天也没有心情吃饭了。 睡觉吧， 睡觉吧。 糖耳朵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听你说大话。 在一个幼儿园很大的班级里边，老师让小朋友们问问题，问题可是五花八门，什么都可以问。比如天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呢？为什么会有风啊？等等等等。因为这位老师看了很多十万个为什么，也读了很多书，所以他能够回答孩子们的很多问题。于是呢，大家一个问完接着下一个。有个小朋友一直把手举在空中，不过当轮到他的时候，他却把手给放下了。老师问他说，哎，怎么你等了这么长时间，轮着你讲的时候你却把手放下了？小朋友回答老师说， 对不起老师，我举了半天你也不叫我，来不及了，裤子已经湿了。 有一段时间呱呱有些发胖，非常的懒，吃了饭就不想动了，胖的实在是有点不像话，因此他周围也有人悄悄地开始取笑他了。有一天，语文老师让他们班的每一位同学都要帮家里边做一件事情，并且呢，把这件好事记录下来，在第二天的课上交上去。可是，呱呱回到家之后，又吃过饭就不动了，但是呢，他还记得要写帮家里做了什么事情，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最后呢，呱呱只能请妈妈帮他写一个。呱呱说， 妈妈，我实在想不出来了，你就帮帮我这一次，下次我自己来。 妈妈没办法就答应了，然后呱呱就自己去睡觉了。第二天，呱呱把这个交上去了，然后等到老师批改完了以后，把交上去的作业又拿回来了。只见呱呱的作业上写的是， 帮家里做的一件事情，帮家里人吃饭。 老师的评语是，嗯，这个能看得出来你非常的努力。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北京附属实验学校的陈茂哲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拍手歌。 你拍一我拍一，动物世界很新奇，你拍二我拍二，孔雀锦鸡是伙伴，你拍三我拍三，雄鹰飞翔云彩间，你拍四我拍四，天空雁群会写字，你拍五我拍五，丛林深处有猛虎，你拍六我拍六，黄鹂百灵唱不休，你拍七我拍七，竹林熊猫在嬉戏，你拍八我拍八，大小动物都有家，你拍九我拍九，人和动物是朋友，你拍十我拍十，保护动物是大事。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动物世界很新奇，你拍二我拍二，孔雀锦鸡是伙伴，你拍三我拍三，雄鹰飞翔云彩间，你拍四我拍四，天空雁群会写字，你拍五我拍五，